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首先呢，要提醒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跟我们直播互动，一个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找到京津冀之声 FM100.6， 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在那儿有一个聊天室的功能啊，找到我们的乐行京津冀节目，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北京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所以呢，北京的文化资源也是得天独厚的。对于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来说，繁忙的工作之余，如果要是有时间去看一场戏剧表演，那真的是一个让人身心愉快的事儿，并且呢，也可以让人收获满满。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啊，这位嘉宾很厉害，他的 title 有点多，我跟大家说一下，他是著名的戏剧制作人和策划人，鼓楼西戏剧副总经理，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的副秘书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北京戏剧家协会会员，北京东城戏剧家协会理事，树新风剧团团长李国杰，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我是李国杰。 今天呢，这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今天是8月1号。 是的， 八一建军节。那李国杰呢，他之前也是部队出身。 是的，是的，我是一名军人。 是，曾经是一名军人， 曾经是一名军人， 现在已经转业了， 转业了， 转业到这个戏剧制作行业当中了。 是的， 所以在这儿首先想跟您问一下啊，有那么多的行业，为什么您转业的时候选择了戏剧这个行业呢？ 这个可能就是跟我的喜好有关系。 嗯， 我个人呢是一直比较喜欢舞台艺术。 嗯， 在部队的时候，因为我是在一所军校里边上班，在北京呢有这么好的这个文化资源， 没错， 我会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呢去看戏。 嗯， 那么后来慢慢看着呢，觉得不过瘾，就想参与。 看着觉得不过瘾， 对， 就是参与到里面， 参与到里边去了。 嗯， 然后包括参与一些后期的制作啊，参与一些舞台的演出啊，都有。这样的话呢，就慢慢的喜欢上了这个行业。 对。 那 相信呢，在北京喜欢话剧、喜欢戏曲，我们现在在这儿可以统称为喜欢戏剧的人，肯定是非常多的。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途径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参与到这个当中来呢？ 这个我觉得，如果说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呢，还是先从欣赏话剧开始。 先 要去看。那么要看话剧呢，你得先知道，那么大概都有哪些场地？有哪些剧场？包括每个剧场它的主要的类型是什么？它会常演哪些类型的？你会根据自己的喜欢去做，去做选择。这样在北京呢，就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剧场， 很有必要。我觉得呀，这个咱们既然说到这儿了，就先从北京的这些剧场说起。然后一会儿呢，这个问题咱们留着。对于我们这些喜欢戏剧的听众朋友们来说，怎么才能参与到这其中？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这些剧场吧，这您肯定比我们都熟悉多了。 这个要说起剧场来呢，其实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因为它的分类非常复杂。可能说起来很简单，它就一个场地，那么里边呢有舞台，有观众席，有操作间，这就构成了一个剧场。但是它的分类呢比较多，那比如说我们一种分类是国有的剧场，那么现在呢也有很多优秀的民营的剧场。这是一种分类。那么从大小来分，有大剧场，有小剧场。 是 啊，那大剧场基本上是500座以上的，它基本上都归为大剧场。那么500座以下的基本上算小剧场。那么这是一种分类。那么从功能来说，刚才咱们说到，如果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我去选择，那么就是可能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分类。那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要是想看戏曲 曲艺， 那基本上去这种呢，基本上在咱们北京呢就是 一个是长安大戏院， 嗯， 一个是梅兰芳大剧院， 嗯， 那么在南城还有一个叫地方戏演出中心， 嗯， 啊，基本上这是比较正经常去的。当然也有一些剧场它也会演，你比如说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里， 嗯， 国家大剧院的小剧场它也会演出这种戏曲，天桥艺术中心它也会演出戏曲， 嗯， 啊，只不过说可能每个场地的根据自己的性质不同，像长安大戏院和梅兰芳大戏剧院以及我说的地方戏演出中心，他们基本上是以戏曲为主， 嗯， 他们是很少会演话剧，也有， 嗯， 但是少， 嗯， 对，其他的呢，那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大小场地了，啊，非常多的，像比较大家知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在天安门广场的国家大剧院， 嗯， 对吧？ 嗯， 在这里边，那它是里边是分有音乐厅， 嗯， 歌剧厅、戏剧场，它有三个大剧场， 嗯， 还有一个小剧场，那各类的演出。其实，在国家大剧院你都可以看得到。 嗯啊，您现在啊，就当我们这个什么都不知道。您接下来呢，就是对于话剧啊，因为刚才这个戏曲的，咱们简单的说了几个话剧的呢，希望您能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这个剧院，然后这个剧院呢，它的片中的风格是什么样的？因为我觉得对于听众朋友们来说啊，一个是地理位置是不是离自己家近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话剧的品种是不是自己所喜欢的， 嗯， 可能都很重要。 对 啊， 是的。这样的话呢，就是目前来说，如果说起话剧来， 嗯， 必然绕不过去一个伟大的艺术殿堂， 嗯， 那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嗯，北京人艺， 啊，北京人艺，它的位置当然是非常好了， 嗯， 就在王府井。 嗯 啊，那么它的主要的演出的剧目，基本上是人艺自己的保留的经典剧目， 嗯 啊，这是影响了几代人的这么一个艺术殿堂， 嗯 啊，什么咱们知道的茶馆啊、雷雨啊、 是 日出啊、龙须沟啊、 嗯、 骆驼祥子啊，如数家珍， 嗯 啊，都是在这儿演出的。那么尤其是外地的朋友，比如说你天津的、河北的朋友来了，你可能到王府井去逛一逛， 嗯， 那么 OK。你就可以到人艺去看看一出经典的戏， 没那么简单。那票可并不好买啊，不是说咱今天去那儿逛， 这个， 正好晚上有个戏， 那不可能的， 我就买 那不可能的。那我还是建议您在来北京之前， 对对对对， 您先买上票，在网上抢上票以后， 对对 啊，因为现在北京人艺的票确实是很难抢， 嗯 啊，前两天演的那几个戏，我想去再去重温一下， 嗯， 就没抢上票， 嗯， 确实是，啊，这个呢是北京人艺的一个它的特色， 嗯 啊，它的特点，或者说，尤其是作为你对戏剧不是很了解的时候，其实应该从这些经典开始看起， 嗯 啊，它对于你个人的艺术的欣赏水平的提高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嗯，没错， 这也是， 这也是很多人的戏剧的一个启蒙吧， 对对对，像我的戏剧启蒙就是看北京人艺的戏看出来的， 嗯， 是这样的。 那您在看一部，刚才您也说还要想再重温， 嗯， 那比如说一部戏。这些演员演的，你可能看完之后，如果再重温的时候，他还会有新的收获吗？ 嗯， 他有那么大的魅力吗？ 对呀，舞台剧其实它的魅力就在于，或者说戏剧的最大的魅力在于，他演员是跟你面对面的进行一个交流。 嗯， 而且你想，他今天的这个同样的台词，今天他心情和昨天的心情可能不一样。 嗯， 那他可能这句台词说的力度就不一样。 嗯， 那么他对这个人物的表现就不一样。 嗯， 你的理解又不一样。 是 啊，那么这个东西是，如果说对手他互相两个人演对手戏，那这个人他心情不好了，那可能影响到对手， 哎， 那么这时候呢他是有不同的， 嗯， 当然了，对于我们来说，我现在来说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我去看戏可能就不仅仅是看演员怎么表演了， 嗯， 对吧，我可能包括灯光啊、舞美啊、啊等等的整个的这个一套的东西， 嗯， 那是会关注一些， 嗯， 对， 没错， 对， 啊，北京人艺呢确实是十分的出名，也十分的优秀， 对， 非常的推荐大家去看啊，但同时呢抢票也是一个首先要过的一关， 对对对对 啊， 然后其他的像那个一些剧场呢， 嗯， 可能年轻人比较喜欢去的啊， 嗯， 就是比如说小剧场， 嗯， 那现在小剧场是应该说是非常火的，在文艺青年里边是一个很多人的业余时间的一个必去的地方， 嗯 啊，看个戏，然后呢，而且这小剧场一般都会有咖啡店， 嗯， 有书店， 嗯， 那么你在看戏之前，你去到那儿坐着看本书， 嗯 嗯，喝咖啡， 然后呢提前可能看看这个跟这个戏有关的一些作品， 嗯， 然后你再走进剧场去看，那么这样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嗯 啊，这样的剧场呢在北京也不少，也是不少的。 嗯， 那么您 给我们说一说 大家知道的这个在东直门附近的孟京辉导演的他的那个蜂巢剧场， 嗯， 那个蜂巢剧场是那是孟京辉导演他做的，基本上常年上演的都是孟京辉导演自己的剧目， 嗯， 他这个剧目他的剧目呢，大家可能知道他是一个先锋话剧导演， 嗯， 所以他的戏呢都会偏先锋一些，啊， 这个一会儿您给我们讲一讲 啊，什么是先锋？您先往后说，啊， 对对对，啊，行。然后呢，像这个我所在的鼓楼西剧场， 嗯， 它是坐落于这个鼓楼西大街， 嗯， 那它那个地方呢，那也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地方， 嗯 啊，嗯，鼓楼西剧场呢，基本上是以自制的国外经典剧目， 哦，是演国外的剧目， 从这个开始做的， 哦， 但是现在已经涉猎很广了， 嗯， 啊，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剧目也做， 嗯， 那么他从七年前开始做大家知道的《枕头人》。啊，那么开始，这是他的第一个戏，到后来做的，我们现在也做一些原创剧目，包括像刘震云老师的《一句顶一万句》啊， 嗯， 啊，这些我们都在做。他那个地方，其实我推荐大家去，你不是我说王婆卖瓜啊， 嗯， 是因为那个地方的位置，它虽然交通位置不是很好，就 是 说你不能开 车，停 车 不是很 好停车不 好 停，在胡同里嘛，对吧？他在北京的胡同里， 啊， 但是他旁边。他可以玩的东西太多了， 嗯， 他紧邻着后海， 嗯， 那么你看完戏，你可以到了九点十点晚上，你可以到后海转一转， 来两杯， 对， 正好没开车， 对对对，风光非常美， 嗯， 对吧， 嗯， 然后那个有很多北京特色的那些老胡同啊，那些老的一些院落呀， 嗯， 都在那附近， 嗯， 非常好，然后愿意走，你从鼓楼西大街一直往东走，那鼓楼东大街，那么一直走到。鬼界， 哎， 这个大家就知道了，对吧，啊？ 对，又吃饱了， 对对，又吃饱了，哈哈。对，像这个是鼓楼西剧场啊，然后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也曾经在那儿工作过的一个小剧场， 嗯，嗯 它叫彭浩， 这个我也听说过， 啊， 这个很有名啊。 彭浩剧场呢，它实际上是咱们算是咱们最早的一个民营剧场， 嗯， 它就坐落在中央戏剧学院，就是南锣鼓巷那儿， 嗯， 中央戏剧学院的隔壁， 嗯， 在它的东侧，一个小胡同里边。他的座位也不多，也就是80多个座。 嗯， 但是他呢，也是很多文艺青年，尤其是外地文艺青年到北京必须打卡的一个地方。 嗯， 啊，也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向往的一个文艺圣地。对， 是。我一边听着呀，就是一边直起鸡皮疙瘩，哈哈，不是因为冷，是因为听您说这些名字的时候，就仿佛让我回到了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毕业了之后确实。没怎么看过话剧，但是上大学的时候还是去看的，而且也演， 嗯， 所以您所说的像这蜂巢啊， 嗯， 彭浩啊，包括先锋啊，这些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这种圣地，说什么时候能去那儿演一下，至今没去过。 好好，有机会，有机会呢，我邀请您参加我们的戏， 哎，好好好， 参与我们的戏啊，来演一下。 谢谢谢谢。另外，您说这个鼓楼那边啊，它其实。对于喜欢这个潮牌的朋友来说，那有很多的鞋店，有很多的潮流店，也 是 不错 的。是 的， 是的， 可以逛一逛，一逛一下午就过去了。 啊，对，是的，是的，是的，非常多。它是鼓楼东大街、鼓楼西大街。 嗯， 那个鼓楼东大街从那个地铁口出来那一条街， 嗯， 很多有特色的小店。 嗯， 可以去逛一逛。 嗯， 啊，非常棒。 好，那刚才您说了彭浩之后，这先锋是不是有这么个剧场吗？ 先锋剧场是有的，就在东单， 哦， 它是国画下边的一个剧场， 哦， 叫国画先锋剧场 啊。那看来我大学时候的记忆还没错。 嗯，是是是。 那个剧场是什么居多呢？ 嗯，它实际上那个剧场呢，也是以演出先锋探索类的这样的剧目为主。 嗯， 但是呢，因为它不可能只演那一种，各种类型的都演。啊，现在一般的剧场不会说就限定着某一种类型， 嗯， 而且现在的类型也不是那么好限定， 是 是。 比如说你一个戏出来，你给它判定什么很难， 嗯， 啊，现在的形式也很多， 嗯， 对对对， 嗯， 对。 那您就就着这个先锋，跟我们聊一聊，这先锋话剧是个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先锋话剧的出现呢，它其实是针对着咱们中国这个，或者说这是过去那个传统的， 嗯， 那种比如说有经典的文本， 嗯， 经典的这个故事，有一个完整的故事， 嗯， 啊，那么像从最早的三一律， 对吧？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发生的同一件事儿，就这是一种。 嗯、 那么像仁义的，比如说《茶馆》《雷雨》这些经典，这个郭老曹的这些作品、 嗯， 那么它基本上就属于讲一个完整的故事， 嗯， 就是针对这个所做的一些探索，那么慢慢就出现了所谓的先锋话剧， 嗯 啊，或者先锋戏剧。那么这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当然就是孟京辉老师了， 嗯 啊，孟京辉导演。 嗯，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恋爱中的犀牛》， 那是他的成名作、 啊， 也是目前可能是在年轻人心目中的被誉为是爱情盛典。对， 黄昏是我一天当中 视力最差的时候， 是 放眼望去，满街都是美女。对， 还有是两条狗的生活意见， 对， 是 两只狗的生活意见，两只狗的生活意见。 那挺厉害的，俩人 对对对，那都是孟导的作品。 嗯 啊，所以这个呢，在先锋这块呢，所以孟导呢被称为先锋导演。 嗯、 啊，这一点是这样的。那么后来呢？至于说，他还有很多概念。如果咱不做研究，如果从研究这个角度，那就非常繁琐了。 嗯， 你比如说，有的他会称为肢体话剧，或者叫肢体戏剧。 嗯， 那他既然是肢体戏剧，那他就没有台词了，对吧？那没有台词，还算不算戏剧？那没有台词了，你 算哑剧、 啊？对对，你这个肢体，那你是和舞蹈的区别在哪？它实际上这是研究学者要去研究的， 嗯， 但作为我们从事这个行业的来说，或者说对于尤其是那些编剧和导演演员那些艺术家们来说， 嗯， 他其实对这个是不太在意的， 啊， 他 是吗？ 对，他希望你们都没看过这个东西就好了， 嗯， 那就是他就是新的， 嗯， 但是说你至于给他贴个什么标签，嗯。大多数的艺术家是不喜欢被贴标签的 哦， 对，不喜欢被贴标签， 除非说这个开宗立派、 啊、 是吧、 那可以， 那可以， 对，所以你给他贴个标签说这你这个戏就是先锋的， 嗯， 那导演可能说我没有那么想啊，我这个可能对吧，他或者说你太偏颇了呀，我可能还要表达别的东西， 嗯， 他这个是一个分类，当然这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们应该天天在研究的 东西， 他们研究的问题、啊、对， 咱们就不深入的往下研究这个问题了啊。 对， 那继续，请您给我们来这个介绍一下北京还有哪些剧场、剧院值得推荐、 嗯嗯嗯。对，其实呢，说到剧院、剧场呢，这个目前比较，除了刚才说的这些， 嗯， 那么现在比较常去的，我个人比较常去的， 嗯， 像天桥艺术中心， 嗯， 那么天桥艺术中心呢，它也是一个文化综合体， 嗯。 它里边有一个、两个、三个，三个剧院，三个剧场， 三个剧场 ，还有一个多功能厅。 嗯， 那么它的呢，每年做的剧目也是非常棒的，尤其这几年， 嗯， 好多一些经典的剧目，外地的，甚至是外国来的剧目，都是在它那儿演出。 嗯， 啊，在它那儿演出，这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当然，不能绕过的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代表性的，就是保利剧院。 保利剧院， 对、 啊、 因为保利剧院它是保利院线，全国的各个城市几乎都有保利剧院， 嗯 啊，它那个它呢以前是以这个院线就相当于电影院线， 嗯， 以这个邀请剧目来整个院线巡演为主、 嗯、 那么近几年呢也开始参与一些剧目的制作也开始了， 也开始、 参与一些制作， 这是一个大团队、 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团队，呵 呵，是 啊，那么他有这个整个的这个剧场做保障，所以他的剧目要是出来以后、 嗯、 整体的出去巡演，那肯定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厉害了， 嗯， 对对对啊，然后呢剧场也很多，还有一些比如说大家知道那这个它不能算戏剧，它是曲艺，那可能有人喜欢看这个相声、 嗯 啊，这个呢，它属于曲艺的范畴。 对，那今天咱们就不考虑 那个，不考虑那个了。对， 但是这个麻花应该算吗？ 麻花 是啊， 是这样的，麻花以前呢，它是没有自己一个固定的剧场的，最开始的时候， 嗯， 那么后来呢，他们是以在那个地质礼堂， 嗯， 作为他们一个主要的一个演出的场所， 嗯， 现在当然多了，而且麻花它首先是一个制作团队，就是出内容的一个团队， 嗯， 然后他们做了很多很多有名的作品。啊，那么从最开始的这个他们这个单位的名字的起名，就是想吃麻花，现给你拧，对吧？然后这一举成名，那么他们就成立了这个制作话剧内容的一个公司。 嗯， 然后他们现在呢，据我所知，他们现在在全国各地有自己的分公司。 嗯， 做剧也有剧场， 包括在北京他们有很多的那种在探索一些非剧场空间的戏剧演出。 哦， 对， 他们这个想法还挺 我也去看过， 嗯， 也很棒， 嗯， 那对，包括他们在那个叫什么瓷剧场， 嗯， 就瓷，就是那个一个石头十字牌那个瓷， 陶瓷的瓷， 对，陶瓷的瓷 啊， 它是瓷剧场，他们演的就是沉浸式的，沉浸式的那个， 嗯， 就是演出，然后呢，跟观众有一个很多的互动， 嗯， 也是一种在探索。啊，对， 是现在沉浸式这仨字是越来越火了 啊，对，是比较火的，对， 嗯， 麻花这块他们实际上还是以输出内容为主， 嗯， 我个人觉得，当然他们一个是自己的品牌，这是另外一个他们也开始就是他们的戏影视设计，这个大家也知道了，对吧？ 嗯， 那他做的电影，那么他们的包括他们的管理，他们现在也是往外输出他们的管理的经验， 嗯， 进行一个团队的培训，包括戏剧教育。他们做的也是比较不错的，这个品牌应该说在咱们的戏剧界也是非常厉害的， 嗯， 品牌，对， 是， 嗯，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好像这个还没有他们呢，或者说他们还没那么火呢，但是我就是前后脚几届的有一些表演系的同学， 嗯， 他们陆续都进入到这个团队当中， 嗯， 也逐渐的看到他们在话剧舞台上和这个电影舞台上都逐渐崭露头角， 嗯， 觉得他们也是挺厉害的都。 嗯，对，是的，他们这个应该说，他们培养了很多全国知名的优秀的演员。 嗯， 这是麻花的一个比较大的贡献， 嗯， 我觉得是。另外，他给中国的戏剧，开创了另外一条，探索了另外一条路。 嗯， 因为过去的那种，而他们现在是有走商业的这个，走的非常成功。是非常成功的，对， 嗯，就是感觉从这个卖票方面来讲，他们的票也挺难买的， 对，因为他们现在等于说已经做到了一个高度了， 嗯， 那些就是那些流量明星， 嗯， 他有这个吸引，所以他的票呢，也是比较难买的， 一票难求， 也是比较难买的，对， 嗯 嗯，对， 我觉得这个对于戏剧来讲应该是一个好事儿，越来越多的地方都越来越火， 对的。 啊，说明有很越来越多人喜欢。 是的，是，我是说，原来我跟别人聊过， 嗯， 别人说什么同行是竞争这个问题， 嗯， 我说不是的，我说大家都在努力的，在用自己的方式，在不同的角度来做戏剧， 嗯， 那么做大了以后，做多了以后，那么来的人就会多了，这个市场会扩大的， 嗯， 那么走进剧场的观众多了，那当然这个蛋糕不就也大了吗？ 嗯，没错， 所以大家不能够说同行相亲啊，同行互相诋毁啊，这是绝对不可取的。 嗯， 绝对不可取的。 说的太对了， 嗯， 啊， 对， 我呢，就是说实话呀，我在大学期间还真的是对于这个一些话剧表演有过一定的研究，但是我研究并不是这个话剧本身， 嗯， 而是能不能从这些优秀的话剧当中把它改成一个朗诵稿啊，变成朗诵作品， 嗯， 因为我是学播音主持的嘛， 嗯，对。 所以这个确实也看了挺多。刚开始，刚才您说，鼓楼西最开始的时候是引进国外的话剧。 对， 我其实，在上学的时候，我也曾经把这个有一些这国外的话剧改编成朗诵稿的经历。有一个叫《哥本哈根》的，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说？ 知道，知道， 是吧？ 非常经典的一个话剧， 讲的是海森堡的事儿。 是的，海森堡的故事， 啊，波尔和海森堡的故事。 对， 对，对，对，那个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改成的这个朗诵稿， 嗯， 啊。但是后来好像没有人继续把我这个稿件传承下去啊。 这个话剧我看了应该不下六遍吧？ 哦，是吗？ 对， 这话剧是有名的话剧吗？ 非常之有名。 哦， 它是中国著名导演王小英导的 哦。 那么我看这个戏的第一场是在就刚才你说的那个先锋剧场 哦， 就是东单那个国画先锋剧场。 嗯， 我看了以后就当时的感觉就是，因为我已经自认为已经看戏看了有十多年了， 嗯， 但是当时第一次看这个戏的时候，我就有点懵， 嗯， 有点懵，我觉得这个形式太好了。当然，他那个好在三个方面， 嗯。 一个剧本好， 嗯， 那是普利策获奖的作品， 嗯 啊。第二个呢，导演好，导演的手法非常非常的巧妙。第三一个就是那都是国画的老演员， 哎呀， 演的太棒了，而且其中有的可能还是你的，就是他们是就是比如说配音呐、啊 嗯， 声音的那些， 嗯 啊，像那个李建一老师，对， 像这种 声音都非常棒。 这种我真的是特别想看一次，因为我是没看过这个话剧， 哦， 我看过这个话剧的那个剧本， 剧本是吧？ 我从那个文字当中把它改过来的。 嗯嗯，这个应该看一下现场，到时候如果演的话，我邀请您去看。 哎，谢谢 我邀请您去看啊、 要是能演一下就更好。 对对对对对对，有时间一定要演一下。 开玩笑，开玩笑。其实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一个，那肯定就更有名了，您肯定更看过了，叫伽利略。 伽利略，说实话，他当时在北京首演的时候，我还没到北京呢， 是吧？ 对，但是他去年，不是2019年 啊， 在上海又复拍了。 哦，是吗？ 然后我是在上海看的。 那个我也是挺想有机会去看一下的、 那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他们来复拍的， 那个里面的台词儿我到现在都能背、 是吧、 啊、 厉害厉害，我有一种，那你也挺厉害的， 我有一种恐惧的感觉，伽利略、 你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你看那是木星、距离的很近的地方有四颗小星球， 哇，太棒了。 礼拜一我在观察他们的时候并没有把他们的位置具体的记录下来， 哎呀，给你鼓掌给你鼓掌，我这专业人士我都背不下来， 没就是这个班门弄斧一下、 不是这个、因为你说的这两个戏都是经典，都是经典，经典中的经典， 遗憾的是 影响了很多人， 遗憾的是他也影响了我，但遗憾的是我没看过、我只看过， 现在戏剧界的好多人说起这两个戏、都是念念不忘的、那么那个尤其伽利略、他是可能更早一点的、更早一点的，就是比那个哥本哈根的出现可能会更早一些， 应该是， 所以很多人当时是很多人是从外地到北京来去看这个戏、那个我也听很多老人讲过这个事儿，所以在2019年那么上海重新复排这个戏，我专门跑到上海去看这个戏，是这样。 如果以后再有这个机会的话，我也可以去，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啊、 对对对。 另外还有一个对我影响很深的就是濮存昕老师的那个李白 啊，对 啊， 那是就刚才说了，因为《北京人艺》呢，它是中国化的一个戏剧，中国化的，它是等于是因为咱们知道话剧是一个舶来品，它在中国也就是咱们认定为是1907年，那么在日本。李叔同、欧阳雨倩，他们成立了春柳社，才开始出现了这个话剧，那么所以北京人艺就做了一件事，就是话剧的中国化，那么李白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它是一个典型， 对，对 这个也有遗憾，遗憾在哪儿呢、这个我不是没看过了。我看过片段，但是没看过完整的 啊。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如果你说在网上就能看着完整的话，那其实这个版权的问题，那也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是的， 啊、 是的， 就是你在网上你怎么查，你只能看着片段。 是的， 挺好的，吸引了你，你对这个感兴趣了，怎么办？下次在复排的时候你就去现场看看吧。 没关系啊，那你可以到那个北京人艺的人艺书店去买他的光盘看看 啊， 他那个里边他好多经典剧目都有光盘， 对， 我几乎都是只要下来只要有一个我都会买的。 您说到这儿啊，我觉得咱们上半时段的时间可能稍微差不多了，下半时段首先要问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关于在现场身临其境的看。和看光盘有什么区别？还有一个就是，我花着这个，比如说，动辄几百块钱，有时候可能上千块钱去看话剧，跟我花几十块钱看好几亿制作的电影有什么区别？咱们稍事休息一下， 好的， 下半时段咱们继续来分享。 好的，好的。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100.6 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 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我是于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鼓楼西戏剧副总经理、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副秘书长以及还有很多的头衔，是一个在戏剧行业当中很厉害的人，他的名字叫做李国杰，欢迎您。 好，大家好，我是李国杰。 上半时段呢，这是聊得热火朝天， 是的， 聊到最后呢，给您留了一个问题。 嗯，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可能想过，相信呢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收音机前的朋友可能也想过，就是你比如说一部电影动辄好几亿的投资，各种特效特技啊，然后呢在电影院里面可能只要几十块钱，然后呢如果我要是去看话剧的话呢，几百甚至上千块钱，那为什么在这两者之间我要选择话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您说了，有很多的这个话剧呢您都会买这个光盘，那相信光盘的这个钱比现场去看话剧的钱还是要少的，那为什么我们要去选择去现场看话剧呢？ 这个问题呢其实经常会有人问。我跟别人不太一样呢，别人经常会是说，比如说有人说影视它是技术，那么话剧是艺术啊，我觉得这个是不能这么说，它只是不同的艺术种类 啊，都是艺术 都是艺术。 嗯， 但是艺术这个它是既然是种类，它就是分类的。 嗯， 分类那艺术它就有大众艺术，有小众艺术，对吧？有喜欢的人多的艺术，有喜欢的人少的艺术。 嗯， 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它不可能。你如果说北京有10亿人，这个北京有这个100万人每天晚上都去看话剧，场地里搁不下呀，对不对？ 是， 那是不可能的。 嗯， 但是电影院它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电影它的任务就是，你来10个人看完了，你走了，再来10个人，再可以看，再来20个人再可以看，它是可以这样的。 嗯， 它有它自身的特点。那么喜欢戏剧的人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舞台的魅力。我个人认为。当然对于演员来说是更是这样的。 嗯， 凡是走上过舞台的演员，他基本上就不舍得离开舞台。 是， 它是一种非常深的一种吸引力。 所以 那么我们在现场看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演员的喜怒哀乐，但是他在演别人的喜怒哀乐。 对， 就你知道你是在看戏，你知道他演的是假的，但你还是跟着他走了，你跟着他哭了，跟着他笑了。哎，这个就是戏剧，就是在现场的一个魅力。它是非常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这就好比说，不太准确，比如说我是个足球迷，那我肯定喜欢到现场去看足球比赛。那看直播可不可以？也可以。比如说因为距离的问题我去不了，那我可以看，对吧？那这个呢我觉得有这个某一方面有点相似啊，是这个意思。对， 确实啊，不同的艺术，不同的魅力。 对 啊，另外呢，可能刚才您所回答这个，也解答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已经功成名就的那些表演艺术家们，他们依然活跃在 是的 话剧的舞台当中。 是的，像现在这个大家比较知道的，像刚刚获得7亿奖章的这个蓝天野老师，对吧？然后像那个卢燕老师，他们都90岁以上的高龄了。但依然在舞台上能演出，这个 是很厉害。 对，当然一是他们自身的功力非常强，那已经是到炉火纯青了。但是另外一个，他们舍不得这个舞台，他们喜欢这个舞台，这个舞台对他们来说有深深的一种魔力。 对他们来说有魔力，相信对于喜欢话剧的朋友来说也是有魔力的。 是的，因为比如说我每天去看，我有时候我刚才说像哥本哈根我看好几遍，那是因为真的是对这个喜欢。但有些时候因为各种原因我可能会去看2遍。那我看了2遍，你要注意戏的话你就知道他这2遍演的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不一样是指可能某个演员的表现不一样，某一段台词的这个他的这个节奏的处理不一样。基本是这样啊，很少会出现说这大段台词不一样，那是这是不大可能的。 您说这儿我问您一问题吧。因为我呢是上大学的时候，刚才说了就看了一些话剧，当然也看了一些话剧的文稿。 其实我还演过话剧在上大学的时候，大一的时候，因为我们传媒大学有一个叫做戏剧之夜的大型活动，每年一次，每次都会上演，应该是七段戏剧，就是七段话剧。我从大一的时候就开始演那个戏剧之夜，有一次啊，上应该是大二，应该是大三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排的那个话剧叫什么来着？ 叫什么？我不知道，我没看。 希尔斯堡，希尔斯堡啊，那个话剧呢，后来参加了大学生话剧节， 对 啊，然后还在朝阳路的那个酒剧场 对 演过， 是。 演到后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已经排过不知道多少遍，演过不知道多少遍了，所以到后来的时候呢，大家就有一点自由的状态了，现挂一下。比如说现改个词儿啊，你的对手呢，因为大家都对那个角色太了解了，所以你怎么改你对手都能接上啊。我觉得其实挺享受那个过程的，但是我不知道在咱们正规的这个话剧舞台当中这种情况是不是允许出现的。 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出现的。它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从职业道德角度来说，你要是你把临时把词儿改了，那你的对手他接不上来怎么办，对吧？ 对对对， 那不就这个就出舞台事故了吗？ 是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它还有一个法律的约定。就法律规定，就是因为咱们的所有的舞台演出是要进行一个文化部门的一个审批的。那他审批的话，他对剧本要进行审批，所以这个呢我们也不能乱改台词，你乱改是容易出问题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无意之间触犯到了法律。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啊，严格说是指是。 但是我们不是商演的话，会不会？ 对，如果你在学校演出或者公益性演出还好一些， 就是公益性演出。 对对对，那还好一些。但是呢，你说的这个实际上叫什么呢？现在非常火的一种形式，叫即兴戏剧或者叫即兴话剧。 哎呦，无意当中我们又引领了， 又引领了另外潮流，你又引领了潮流，对对对对对。 那可是您说的这个是在什么场地能看到呢？或者说它现在成熟了吗？ 你说 即 兴戏剧，即兴戏剧现在在上海和北京比较多，非常多，但是好，基本上都在各种小剧场。那么上海呢，有好多是在酒吧里 啊，在酒吧里， 对，他在酒吧里那对着观众然后说，都有的。 这个有点像脱口秀呢，感觉。 中国的即兴戏剧其实就是从脱口秀过来的。 哦， 对，咱们它也是一个舶来品。到咱们这儿大概也就有，可能中国发展即兴戏剧有顶多有十年多吧，也就十多年。对对对。 我看好像有一些综艺节目里面也会有这种。 是的，现在在脱口在那个即兴戏剧现场，可能上座率比较好的，或者说一票难求的，都是那些综艺节目出来的一些明星。对。 其实您说到这儿，好像有一些综艺，特别是这几年，也开始把这个话剧的形式搬到了电视上。 啊，我觉得你实际上你是很专业的。 没 。你说你是很专业的，这个确实是这样的。现在在很多综艺节目里，其实那个小品是什么呢？小品这个艺术形式本来它就是表演专业的学生，他在培训的过程中、学习的过程中，要做一个个的小品，来锻炼自己的，它是一种，做就是像是一个作业。 其实 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小品这个词它本身并不一定跟喜剧挂钩。 对， 但是因为我们春晚上， 对，因为它被更大多数人认识了以后，就会觉得 就是喜剧， 就是喜剧。当然了，其实现在的小品也好多不一定喜剧，你像在电视上也会看到很多温情的，对吧？这种，所以说，你刚才说的说现在的综艺节目和戏剧的结合，那真的是很多，它不一定是综艺节目，你比如说那个中央一台的做的故事里的中国， 对， 田沁鑫导演的，对吧？那么他就是把一些话剧片段搬到舞台上，然后还有咱今年最大家刚刚看完的在鸟巢里的伟大征程，那里边的呈现形式就用了好多话剧演员用话剧的形式来进行呈现，这是一个艺术的拓展。 刚才您又无意当中提到了一个大师的名字，田沁鑫导演也很厉 害。对，那当然了。对，她也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导演，也是个女导演，她现在是国家话剧院的院长。对， 所以我们这个生活在北京的朋友啊，包括天津河北的朋友，很幸福。当我们想去领略这些大师的风采的时候，很方便。 对，是的，我觉得还是因为这些大师呢，你看他还是带到剧场去看他现场的作品，看了他作品以后，你会觉得哎，对他有更深的了解。对， 是好。那这个咱们在上半时段呢， 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这些比较有名的这些剧场他们都在哪儿。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想请李老师呢，他跟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就是能不能给我们制定一个路线。比如说刚才您说了，就是以您在的这鼓楼西为例子的话，看完戏剧之后可以去后海喝两杯， 对， 然后还可以去簋街吃一口， 对对， 是吧？那其他的那些地方呢，有这种一条龙的服务吗？ 它是这样的，就是哎呀，这让我想起多年以前，我作为一个文艺青年，去看戏的那个，当时没有这么多剧院，好多剧院还没开呢。那么现在呢，想想也是，那么最传统的一个，就包括我当时走过，现在有时候还会回去回顾一下，走在那条街上是感觉不一样的。刚才也跟大家提到了，就是王府井，那么一般来说，因为可能北京人他对王府井他就不经常去了嘛，对吧？我会从那个步行街的最北头开始往北走，那往北走的第一个点， 最南头往北走吧，应该 最北头往北走 啊，那就是啊， 对，最北头往北走， 最北头 往北走， 那已经出了王府井， 出了王府井步行街以后， 啊， 那么它的右手就是，那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书店韩芬楼，也就是商务印书馆的，韩芬楼，然后旁边还有中华书局的灿然书屋，以前在它的对面还有一个考古书店，那么走进再往前一走就是北京人艺了。北京人艺的首都剧场，那个雄伟的建筑，它下边有一个人艺书店。那么这几个书店是我经常会去，我会周末我会去先买书逛，然后呢看戏，晚上看戏。那么旁边呢，以前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会知道的，就是有一个叫国强拉面，据说现在又恢复了，我还没找到啊。都会去吃一碗拉面，然后经常在那个拉面馆能碰到人艺的一些演员，他们也去吃。 哦， 对，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 那还是挺不一样的体验。 然后接着往北走，那么北边就是中国美术馆了。然后它的旁边就是三联书店。那么这等于这是一条线。那么如果再继续往前走的话，就到了哪儿呢？就在一个旅游景点，现在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点。就是南锣鼓巷，那么南锣鼓巷里边就是中央戏剧学院，那么它的隔壁，中央戏剧学院它本身有一个实验剧场，然后它的隔壁就是彭浩剧场，啊，彭浩剧场坐落在一个小四合院里，啊，它可以到它的二楼、三楼那天台上去看看，啊，就能看到隔壁的中央戏剧学院，啊，这是一条，我觉得是，当时我是这么走的，啊，现在呢，但是因为有些书店，像考古书店呢，已经不在了，啊，但是，也增加了一些新东西。你比如说你走到美术馆后边那儿有一个文化园叫七七文创园，它里边既有一个剧场还有很多排练厅，那么这是一个线儿。那刚才说了鼓楼西这条线儿就不用多说了，这个很多人到一定要去后海，那其实我建议呢，你去后海一定要拿出两个小时来到鼓楼西剧场去看一个戏，然后那也是非常美的，感觉非常好。它的前边有一个咖啡厅和书店，那个书店呢也很有意思，它的名字叫樱桃园，啊，当然熟悉戏剧的朋友都知道它为什么叫樱桃园，对吧？著名的戏剧大师契诃夫的代表作就是樱桃园。 这是一趟文化之旅， 对，文化之旅， 嗯。 那么你如果是往南走，往南城走呢，那就是天坛旁边，那就是咱们的天桥艺术中心。天桥艺术中心旁边呢有天桥剧场，天桥剧场主要是以舞剧演出为主，因为它是中国芭蕾舞团的那个场地，然后呢，它旁边就是什么德云社，对，所以那是一个旅游的一个地方，它旁边还有自然博物馆， 也是一趟线。 对，你如果带着孩子来，可以到去自然博物馆看看。 我之前经常去那边吃包子，而且那边好像炸酱面也不错。 对，那儿有一家炸酱面做的还不错的，然后呢，因为南城这个北京人知道，南城呢它是一个，尤其是天桥那附近，都是老百姓的，它的吃食特别多， 对， 各种各样的美食， 很地道。 啊，那么它那边呢还有一个比较老的，像湖广会馆，这种古香古色的，它里边有演出，但是它里边是演德云社现在，那么它旁边有很多小吃小店，非常有特色，然后在那旁边还有像大家知道的那个琉璃厂一条街，对吧？就非常棒，都在那附近。 是， 对。 总之，刚才您提到的这几个，剧场旁边好像都少不了书店， 是的， 然后都跟文化很关联性很强， 是 啊、 对，它一个是剧场它本身的属性，剧场它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地标， 嗯， 那么文化地标它慢慢在它身边会聚集一些文化信息比较浓的， 嗯 啊、这是一个本身的一个互相吸引的一个东西， 嗯 啊，而且一般来说看话剧的观众，有一最起码一半以上吧都是文艺青年， 就是起码是这个很有文化的人， 对，可以这么说，也不能说这样，但反正是说不是不能这么来评价，就是说文艺青年会偏多一些， 对、 啊，你像北京有近百所高校， 嗯， 那他高校里边那些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 嗯， 这就是这本身也是北京话剧市场的一个重要的观众的来源。对， 您这个市场定位还挺准确的，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这个戏剧的算是这个受众之一吧。 对对对， 大学毕业之后呢，就从文艺青年变成一个油腻男子。 不不不，您多去剧场的话，我估计您还会变回去，还会变回去。对， 哎，刚才说了这个话剧啊，大学时候确实对我影响很深，但是大学之后没怎么去看过，我还想了一下。也去看过， 嗯， 因为最近这几年呢，我们台的一些主持人好像也去演过一些， 嗯， 比如说前段时间啊、交通广播的一些主持人，然后他们就去演了，好像跟麻花一起演的一个剧， 啊， 然后我在里面还看着了我师妹，看着我师弟，还看着我同事，我感觉挺有意思的。还有就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啊，也是这个好几个台的主持人他们一起去参加了这个《奋不顾身的爱情》， 嗯。 那次奋不顾身一次还是那次、 嗯、 就是那个话剧，那个我去看了， 嗯， 我觉得他们演的也挺好的， 对 啊、嗯、就是借着这个呀、啊、咱们把一开始的那个问题也再跟您去问一下、 嗯、 就是电台的主持人他可能是、 嗯、 比如说我们台跟这个剧场有合作， 嗯， 那如果作为老百姓的话，我就是特别喜欢话剧， 嗯， 我就是看的已经不过瘾了，我想演、 嗯、 那怎么办呢？有出口吗？ 有的有的。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个呢，那个奋不顾身的爱情呢、 嗯、 它是北京另一个有名的剧场的主打的剧目， 嗯， 就是坐落在宣武门地铁口的繁星戏剧村， 嗯，繁星、 啊、那个戏呢我也看过两遍啊，看过两遍， 嗯， 所以那个非常好。然后呢主持人或者说其他行业的人， 嗯， 客串到这个戏剧到这个话剧里边其实早就有了， 嗯， 大概估计得有十年前了。当时咱们电台的有好多主持人， 嗯， 去参与，像什么有多少爱可以胡来啊，像这样的剧目是有参与的， 嗯 啊，我也看过。其实作为普通人参与戏剧、 嗯、 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但您是高举高打呀、 啊、 您一去就直接。 不是，也不是一去就那样、啊、那我是看话剧看了十年， 嗯， 然后才开始参与的。 嗯 啊，那么现在目前的我们的话剧界呢，它是如果这么分，就它这么分，就是专业的演员， 嗯， 或者说叫职业演员， 嗯， 还有一部分呢是非职业演员， 嗯， 所谓的非职业演员就是，嗯，他一个他不是学这个的，也不是干这个的， 嗯， 他可能有自己正常的一份朝九晚五啊或者什么样的工作， 嗯， 然后呢，但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利用节假日来排练演出，啊，他不是以这个作为职业。目前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很多的， 嗯， 嗯， 那么而且有一些有特色的或者说我知道的几个导演， 嗯， 他们还喜欢用这种非职业的演员来上台、 嗯、 因为他会有另外一种的一种感受，你去看了以后跟你讲说这个演员他是会计， 嗯， 你觉得啊可能吗？你会觉得不相信，就他会有另外一种的一种感觉， 嗯， 对。 那就是我这个渠道应该是怎么找呢？比如说我们听众某一位听众他真的就对这个特别感兴趣，他就是想演， 嗯， 所以他应该去哪儿找呢？ 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说你从来没有接触过啊、 嗯、 你只是喜欢这个的话，还是在网上，因为现在的网络很发达了啊、 嗯、 在网上找一找相关的一些培训， 嗯， 还是要简单的一些培训， 嗯 啊、如果一点没有，你去比如说我给你发给你一个通告，你一看、 嗯、 哦他这要招演员， 嗯， 你去比你肯定是不行的。对吧？对吧？那除非是像我们有个导演，就是李建军导演， 嗯， 那他做的就是我就要普通人在台上， 嗯，那怎么才能联系到这个导演？ 那你可以，你就关注这个相关的这个跟戏剧相关的公号、公众号嘛，对吧？ 嗯， 你就可以搜到这样的信息，啊， 嗯、 它是可以的，啊、 嗯， 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像我，你刚才介绍我是树新风剧团的团长， 嗯， 其实我们树新风剧团它就是一个非职业剧团， 哦， 就是我们大概有松散的 有那么一两百人， 嗯 啊，那么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啊，有做包括也有做这个 各行各业的 各行各业的金融啊、房地产啊什么都有， 嗯 啊，然后业余时间排戏，业余时间如果有演出或者导演觉得可以就选，嗯， 是， 对， 因为咱这个北京的听众朋友们呢，那真的是人才济济啊，藏龙卧虎， 是的，是的， 真指不定谁站出来一个说我是平常干会计的呀，或者是我是搞金融的呀， 嗯、 一张嘴可能真不一定比这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差， 是的， 因为你想在这种文化熏陶下，他可能从小就看，自己在家没事就练， 嗯。 张嘴，你看我刚才还来一段伽利略、 嗯、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我个人说的啊，这个是有点偏见，就是我觉得艺术做个爱好没有问题、 嗯、 但是如果真正从事这个行业，我个人认为还是要有一点天赋的， 嗯， 还是要有一点天赋的， 对， 你要想以此为生，对， 是、 嗯、对， 但是我觉得吧，就是可能有很多人因为我们的这个物质生活得到了满足的情况之下、 嗯、 很多人都想追求一下精神上的满足， 对， 所以呢他可能已经比如说看话剧他都已经不能满足他的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了、 嗯嗯、 那可能真的就想试一下演一演， 这个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途径，包括我每年会组织的一些活动，我们叫剧本朗读， 嗯 啊，那我每年做的一个活动就是叫向剧作家致敬， 嗯， 每年会致敬一位在世的剧作家， 嗯， 朗读他的两三个本子， 嗯， 没有演出或者演出非常少的这样的本子、 嗯、 然后跟北京人一合作在菊韵剧场 嗯 来进行演出、嗯、是公益的，我们也会有导演有灯光调度，这些是都有的，你可以，当然你可以不扔本子， 嗯， 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招演员，那么普通人你如果感兴趣你可以去试试， 这您说说我都感兴趣 可以啊，欢迎欢迎， 可以试一试， 我每年年底都会有的、 嗯、 啊，对对对 对，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还是说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啊，它拥有这么多的剧场，拥有这么好的文化，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儿， 是的 啊，让我们呢在茶余饭后或者说在工作之余繁忙之余它有东西可以寄托， 嗯 啊，不能总是天天吃吃喝喝嘛，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 啊， 那你吃饱了你肯定还行，刚才你说的还要有精神的享受、 嗯、 啊， 对 对， 现在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在这个满足了物质的一定的温饱的之上吧，因为现在大多数的人可能都在追求一些生活上的东西，你比如说我跟我几个这个朋友以前呢就是没事就聚一起吃烧烤，现在呢我们变成了吃完烧烤之后呢组了一个乐队再排练一下唱着歌， 非常棒， 然后对于很多人来讲啊，我觉得这个经常在一起聚的朋友是不是之后咱们茶余饭后在一起对一对戏啊，排一排啊，找个机会呢看看这个哥几个一起在台上演那么一回， 嗯，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经历， 特别好特别好，真的，我是觉得呢就是戏剧呢它没有那么高深， 嗯， 它刚才我说的它是艺术的一种 表达， 一种表达。那你如果像你喜欢乐队，我喜欢音乐，那我就可以去业余时间做这个。 嗯， 你也得到了一种身心的愉悦， 是 吧？那你要喜欢戏剧，我就去看。 嗯， 你要是看了，你说想参与，那么你参与一些朗读啊什么的。 嗯， 就是你有的人喜欢，我就想去唱卡拉 OK， 没问题啊，这也是一种享受方式，对吧？有的人喜欢到电影院里，可能一坐，甚至有的人看好几个片子， 嗯， 都可以的。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是， 戏剧，我认为戏剧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没错啊，我们要把戏剧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从此呢，我们的这个业余生活当中就提高了质量， 嗯、 啊，我们的精神也得到了一定的洗礼。其实你看，我们组那个乐队啊、 嗯， 你说真打算拿这个出名赚钱吗？绝不可能啊， 是的，是的，是的。 这我们几个比谁都清楚，我们这乐队基本上就搭着钱。你比如说，因为我们是都是 MBA 的同学。 嗯， 所以比如这个学校 MBA 有活动了、 嗯、 我们就呜呜开车到人家学校还交停车费、 嗯、 然后去给人演出、嗯、然后之后再回来，对，包括我们这个演点什么小剧目啊、 嗯、 排一排也都很不错、 嗯、 很有意思， 这个其实跟我们那个非职业剧团有相似的地方， 嗯， 对，因为非职业剧团它可能不是公开的卖票， 嗯， 那就是大家还搭时间，还得搭饭钱，还得搭交通、 嗯、 对吧，所以但是大家喜欢， 对、 对，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跟我们聊了这么多跟戏剧相关的事儿，也希望呢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多去看看戏。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